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24集。要说陈泽明没有怨气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此刻他最期望的就是能用一腔热血来洗刷自己的清白，然后哪怕是只换取那个人脸上的一丝后悔也好，这当然是意气之争了。皇帝审视般的目光渐渐从狐疑变得柔和，他看出了陈泽明必死的决心和愤怒，反而觉得高兴。 朕不过是被人戏弄，而有些恼怒罢了，卿不必如此。起来吧。 陈泽明有些惊讶，皇帝对自己的态度确实在变化，他不再用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刻意给他难堪。皇帝为自己和他解围，来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交谈氛围。也正是因为尊贵者这样的改变，陈泽明才无法如以前一般顽抗到底了。陈泽明将那百名兵士全部换下，他们失去了入宫当职的资格，并被勒令强行退伍。另外，他也加强了对继任入宫卫士的审核，想当职的将士必须有五个保人担保，并且相互连坐，一旦出事，六个人一起处罚。这样的改制让他稍微安心了些，哪怕新增出来的事宜让他更加的忙碌不堪。两个月后，陈贵人领驾回府省亲。早在半年前，陈府便开始准备，不但把御赐府邸翻新了一遍，更在周边置满了田地，修建花园。当日，全府上下在府前等了近一个时辰，銮驾才缓缓到了。往后望去，看不见队尾。陈独很是惊讶，这架势，这气派，远远超过贵人出行该有的规模，倒似是皇帝御驾亲临，颤巍巍上前迎接。听太监宣，果然是皇帝到了，全家人慌忙跪倒。 老亲家，多年不见，身体可还硬朗？ 陈独连忙应诺。陈泽明前两日才回的京城，站在父亲身后也是毕恭毕敬候着。皇帝目光一扫而过，嘴角微微勾了勾。到了夜间，用膳完毕，皇帝看了会儿戏，便将陈泽明叫到房中询问征丁事宜。 启禀陛下，臣四处寻访，得知北部礼县武风盛行，臣与兵部尚书商议后，正在此地张榜征兵，报名者众多，但按照计划进行训练后，便可派往边境护卫我大汉疆土。 接着说。 陈泽明心中大乱，哪里还有兴致。镇定了片刻，简单几句便把事情讲完了。待他停下，皇帝果然伸手来摸他脸颊。之前皇帝赐座时他也没觉得如何，见皇帝不远处坐下了，此刻才大事后悔，该坐得更远些才是。 之前朕只顾沉溺往事，却没注意过卿果然是俊逸非常啊。 觉得那只手玩笑似的在他脸上掐了一把，陈泽明垂下目光不敢挣扎，心中却是难受。隔了片刻，皇帝的手朝他胸前衣襟伸了进去。 万岁。 这 是臣的家中，不比宫中禁卫森严，人多口杂，若是 陈将军想的太多了，此刻前院热闹，大家都在看戏，怎么会有人来？再说了，纵然有人来，屋外的卫士难道是摆设？卿若是担心，那便没法子了。 听他语气似是要放弃，陈泽明暗中松了一口气，正要告退，突然被人迎面推了一把，吓一跳的同时险些摔倒，正退间足下又绊到一物，一脚踏了个空，更是站立不稳，踉跄着连退了几步才停下。 脚上踢到了旁边的凳子，而背上锁铐又冷又硬，却是撞到了墙上。睁开眼，皇帝已经压到他身上，正瞧着他微笑。 万岁，总是如此。 朕就是喜欢突然压到情，更爱看此刻你面上的神情。 陈增明立刻扯起衣服，撞破窗框，流星般追了出去。院中树影婆娑，御风瑟瑟而动。陈增明寻了一周，哪里还有半个人影？卫士们听到声响也陆续赶过来。陈增明询问一番，卫士们都说不曾见人。陈增明正沉吟，脚旁一声猫叫，却是家中养的一只虎斑猫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在他靴上蹭来蹭去。陈增明心道，难道是弄错了？到底不放心，又搜了一遍，果然在窗下草间拾到两截小拇指粗细的断枝。陈泽明捡起那树枝，手指禁不住微微有些发抖，慢慢对接，断口竟是全然吻合。一时间眼前泛花，心如擂鼓，险些站立不稳，太阳穴处突突直跳，只在心中不住道，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。回头看看屋中，依然灯火通明。次日，皇帝贵人都回宫，一番热闹喧哗过后，看那一行背影远去，却突显府中冷清起来。陈泽明一夜未眠，一直警醒到此刻，心中始终扣着一根弦，坐立难安，却也没有看出谁有异常之举，慢慢这才安心了些。又想着或许是那只猫，虽然他也明白一只猫无法踏断落枝，可事到如今，只能期盼着偷看之人永远不要露面才好。陈母转身见他面带倦容，心疼不已，连声叫他回房休息。陈泽明回到房中，只觉得身心难言的疲惫，头一沾枕便沉沉睡去，待睁开眼已是第二日清晨。征丁之事渐渐接近尾声，但那四千军士被带入京城，雄赳赳排开立到他身前时，那壮阔景象让陈泽明暂时忘记了这件让他牵肠挂肚数日之久的事儿。之前朴吕国之战，他出任大将，没有亲信，没有嫡系，所有一切只能靠自己，而手下将领军士见他资历浅薄，不服者众多，于是可用招数实在有限，也有些迫不得已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事实证明他的预计并没有错，但这样偏激的法子不可久用，训练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部队成为自己的手下亲信劲旅，不但是必然，也是必须。陈泽明为新军中每个人都选了最好的马，通通配备黑色盔甲，每日里不论晴雨进行严格的训练。他手下大将严青道，这黑色军团裂开阵势，旗势滔天，煞是威风，不如叫黑衣旅。当时尚年轻的他们并不知道，此后的数十年间，这支黑衣劲旅将不断的扩大发展，直至成为天朝主力，而其中更是出了十数位名将，届时黑衣旅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，群虏因惧怕而不敢再犯，他们缔造了传奇，在这片大地上被称为长胜之士。皇帝过了数日方召见他，过问新军装备军饷之事。陈泽明原本为那夜自己不告而退有些担忧，可一路谈下来，皇帝面上并无怒色，这才渐渐把心放了下来，直至正事说完。 那夜卿一去不复返，可是让朕等了半宿啊。 臣之罪， 若是想朕不追究，那便过来让朕相赏一宿。 万岁，这未免太过荒唐。 若是不肯，那便拖下去，重重之罪。 门外卫士闻声闯入，韩公公连忙挥手，众人于是又撤了出去。陈泽明踌躇半晌，只得起身，韩公公赶紧背过身去。见韩公公如此举动，陈泽明更是心中羞恼难当，走到皇帝身前撩袍跪下，终于忍不住微微皱眉。 心事不满了？ 臣怎么敢。 话一答完，皇帝伸手勾他下颌，陈泽明抬起头，却垂下目光不与他对视，只觉得皇帝双眼在他面上看了一周，俯下身来飞快在他颊上亲了一亲，相触之处温暖柔软，不知为何两人都怔了一怔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